第十届平壤国际科技图书展参加者9月28号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呈现了书信，信里指出，由于世界各国团体和各国际组织真诚的努力和协助，第十届平壤国际科技图书展根据自己目的和使命成功举行，对谋求人类共同进步和繁荣，发展国与国之间友好合作关系做出了贡献。平壤国际科技图书展在全民学习的好场所科学技术殿堂举行，它充分证实了金正恩阁下非凡的洞察力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重视科技政策的生命力。金正恩阁下为本届展览会给予了深切关怀，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信里指出，相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金正恩阁下的领导下，将不久会堂堂地跻身于世界科技强国的前列。我们今后也将通过平壤国际科技图书展来继续积极进行科技交流合作活动。